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on 同埋白伟聪嘅亦都系好欢迎同感谢各位的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就近日咧两大城市咧，就第一就系北京举行大阅兵咧，9月3日咧；第二就系全民咧就满怀热切嘅期待咧，系等睇嗰套大陆电影叫做《南京照相馆》啦。啊，到今日为止咧。就中国香港特区的教育局局长咧，仲未发出指令，就好似长津湖咁样咧，就要求啊，香港嘅中小学生系个个都要睇一次啦，系嘛？咁唔知点解咧？系咪呢套戏仲有啊？电检处啊，过唔过咧？系定系评为三级片咧？因为里边嘅血腥暴行啊，我睇到有一啲嘅零星嘅片段，系日军咧公开斩头啊，呢啲咧实在系不适宜儿童观看嘅。咁啊，心靈脆弱啊，有抑鬱症啊，嗰啲都唔應該睇。咁啊，所以呢套戲即將上映嘅時候咧，就不妨留意一下呢個香港嘅電檢處嘅人員會唔會軟對抗，就故意將呢套戲咧就列為三級，定係違反以往一向對電影啊色情暴力啊嘅審查規定，將佢咧係列為呢個一級，係嘛？即係話咧老少咸宜。並且咧拖男帶女一起去睇，咁呢一個跡象咧都係好值得留意嘅。咁啊，呢個大閱兵咧就好多啲香港人啊睇咗啦，就覺得又充滿民族自豪感啦，係嘛？咁香港啊呢個亦都係嗰個海防博物館咧改名為叫做抗日戰爭博物館啦嚇。呢個海防戰咧，中國咧唔係好中意海防，即係唔中意太平洋啊呢個名詞，因為咧而家統治中共嗰個最高人物咧係來自北方啊，距離黃土高原近啲嗰啲陝西省，而佢嘅上一任咧就係江澤民咧係來自上海，朱镕基啊承班又名上海幫，上海幫咧係對住個海洋嘅，所以佢哋嘅視野咧。100年来咧系广阔好多，各位如果记得啊，40多年前啊，中国喺胡赵嘅时代有一套纪录片，中央电视台叫《河湘》，《河湘》里边都讲过呢个问题，就系中国咧就系面临一个叫黄河流域啊嘅北方人嘅视野，同埋啊面临海洋嘅南方人，主要系上海人、上海江浙同埋广东人啊个视野。嗱，呢个南北两种咧不同嘅视野咧。是会产生冲突的。所以一啲都唔奇怪，江泽民、朱镕基嘅上海帮呢係秉承邓小平嗰个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啊，同埋江泽民呢对于西洋嘅文化係比较喜爱。而家呢一位呢，由于佢出身嘅地方係离个海洋好远，係属于河湘里面所讲嘅黄土内陆。所以呢统治中国呢嗰个完全呢嗰个睇法同埋个手段呢都唔係好同，係嘛？咁所以啊，你今次咧呢個叫《南京大屠殺》啊，呢套電影咧之上，亦都係涉及咧好錯綜複雜嘅問題，包括當日香港啊嘅定位啊，同埋啊我哋學習歷史啊，同埋睇一啲虛構嘅情節嘅電影啊，到底點樣去分裏邊嘅真假？最重要就係《南京屠殺》咧，確實係有歧視，但係咧要有一個歷史學家或者海洋嘅宏大視野啦，去用理性就唔係情緒咧，去了解呢件事咧係點解發生啊？要吸收啲乜嘢嘅教訓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南京照相館》咧，又喺中國大陸咧就好 hit 啦，咁好多年輕人啊細路睇完之後咧都痛哭流涕。咁啊，但係呢個現象唔知點解香港就仲未出現喎。咁啊，據聞咧，只係有部分咧嘅單位啊，可能都係親中愛國陣營嘅單位安排。咁啊，但係其餘嘅咧就自行購票嘅唔多。咁據聞咧都入座率麻麻地啊。咁啊，我覺得特區當局 咧已經上緊啦。 係啊，優先場上咗。咁啊，希望跟住咧就特區政府咧可以宣傳一下啦。咁所以咧，其實因為 如果唔介意，我哋都同你宣傳，我哋都不嬲同你宣傳噶。 嗱，因為 呢度呼籲咧， 留在香港的家長和帶埋啲學生去睇，唔好淨係咧走去參加嗰啲咩藥培安心啊，嗰啲喺美國辦嘅嗰啲咁嘅啊小科學家、小發明嗰啲單位啊，培養愛國心都好重要啊，係咪啊，鮑生？ 係冇錯，咁因為咧嗱，講起呢個咩啊為國咩反法西斯八十年嘅呢個抗戰勝利咧，嗱呢個字眼其實係好中國大陸化嘅。但坦白講喺我年輕嘅時候嚇。读的历史呢只有香港保卫战或者重光纪念日。所以呢这些就叫做不同的史观啦。嗱不紧要是吧，但我哋客观的历史和事实呢我哋一定记住。但而家你发现呢譬如说在个阅兵典礼上面 ,Donald Trump 都表示咗啦，就佢哋完全呢将美国在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甚至在中国抗战的战场上面的贡献和流血呢全部抹杀晒，一字不提。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咧，都應該喺我哋節目裏邊有啲時候咧，無論係太平洋戰爭嘅史實啦、香港保衛戰嘅史實啦，甚至你提到嘅淞滬抗戰啊、南京保衛戰啊，依啲歷史嘅事實咧，都可以我哋再咧同大家去講述一下嘅。 孔子話：必也正名，正就係正矯正嘅正，名就係名分嘅名。首先咧，呢個抗日戰爭勝利八十週年呢個冇問題。但呢个叫反法西斯战争呢就唔关中国嘅事。因为法西斯呢就唔系日本甚至系德国嘅专利，而系墨索里尼当时嘅意大利嗰、那个意识形态嘅运动。 佢先系 意大利嗰个叫法西斯，德国嗰个叫纳粹。法西斯主义同埋纳粹主义呢系有雷同嘅地方。但最大嘅分别呢就纳粹呢是强调那个种族的纯粹和日耳曼民族的优越，从而呢是还有一个是灭绝犹太人的一个附带的行为。这一样呢就是墨索里尼呢是所不能同意的。法西斯主义呢就是当然是指独裁极权，是以一个强人领袖的意志是去取代取替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些不用说了是吧。但是呢Fascism 同埋 Nazism 咧，喺呢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嘅论述里边，喺两样咧唔同嘅嘢嚟嘅。咁呢两样嘢都同日本啊侵略呢个中国咧系冇关系。日本嗰个行为，嗰、那个行为系非常之残酷嘅战争，但系佢个意识形态唔系法西斯，亦唔系纳粹。只不过是一种丛林法则，亦都可以讲话佢明治维新以来啊，佢自己针对呢个俄罗斯嘅威胁，同埋后来俄罗斯赤化变咗苏联之后，佢认为咧系要抵御啊呢个咧苏联啊嗰个势力喺远东嘅扩张，所以咧佢认为啊系一定要咧系同中国咧系联合，但系当中国联合嘅过程里边发生一啲问题嘅时候，终于导致佢咧1931年嘅918事变同埋77嘅呢个咧卢沟桥事变，但系呢个中间好复杂啊，我哋咧系要拣一啲咧疑点同埋空白嚟讨论啦，譬如第一个疑点啊。嗱，呢个同唔同呢个中日战争无关。1915年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咧就向袁世凯啊做总统嘅北洋嘅中华民国啊，嗰阵时嘅政府咧就话要佢签订21条。21条咧，历史嘅教科书话俾大家听系丧权辱国，因为日本要求啊，当时嘅北洋政府系将德国啊占有嘅胶州湾同埋山东嘅权益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之后咧，系移交俾呢个日本。咁啊，当时咧袁世凯做总统，下面咧陆中瑜啊、曹汝霖等等咧喺巴黎和会嗰度咧系准备签署。嗱，呢个咧就爆发呢个叫反21条啊，反袁世凯卖国啊嘅一个咧运动。嗱，你一个其中一个疑点就系、是、当时系1915年咧系爆发。1915年嘅时候，孙中山系未死嘅，佢仲喺南方嘅 ，OK， 系嘛？佢喺南京系做咗临时大总统嘅。如果你话呢个21条啊系卖国嘅话，而袁世凯咧系孙中山嘅对头，点解孙中山本人啊系对于21条啊系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反对同埋谴责啊嘅言论呢？嗰阵时佢未死噶嘛，喺10年之后佢先死噃， 啊，十年之后佢原联外用功，系嘛？嗱，呢啲就系叫历史嘅空白。啊，中小学生读历史嘅时候咧，啊，听古仔咧，你就唔好博古。但系咧，顶啲人讲历史，你一定要博古。啊，当然咧，即系心智未成熟咧，你都要吸收一啲嘅知识。但系当你慢慢成长之后咧，你会发现用个理性推理已唔系好合理噃，系嘛？中间点解会有啲疑点喎？系咪？呢啲疑点到底系乜嘢咧？例如冇几耐之前，一个海关嘅高级嘅官员，这个姓纪嘅，就嚟移民去英国，竟然咧喺荃湾一间酒店咧杀晒佢屋企人，一个老婆同两个仔，然后一跳楼死亡。就话佢有深度嘅抑郁症，嗱呢个咧里边有啲咩疑点咧？就系如果系深度抑郁症咧，你可以去问精神病人，99%咧系自己想自杀，就绝少咧就走去杀人，更遑论咧系杀自己屋企人。嗱呢啲咧就唔系深度抑郁，而系精神分裂。因为如果精神分裂有暴力嘅倾向咧，以前个迹象一定咧系会显示出嚟。嗱呢啲唔讲啦。今日讲翻呢个叫南京大屠杀，嗰、那个原因到底系乜嘢？可唔可以避免？可唔可以避免啊？嗱，呢个咧反而我觉得系21世纪咧，如果你要读历史，系同国际接轨，系同独立思考同埋理性啊，系嗰个咧学习咧，系一个值得辩论嘅话题。但系你要知道嘅前因后果系咪咧？ 是咁啊，其实成段嘅抗战历史咧，系横跨嘅时间好长啦，地域好宽啦，亦都牵涉到咧美国、英国啊，其他嘅盟国嘅国家嘅政治啦，同埋军事嘅援助。咁所以咧，即系要讨论即系要由何说起啊？呢个系十分之复杂嘅。嗱，如果简单而讲咧，南京大屠杀或者南京嘅保卫战咧，唔可以当系单一嘅战役或者事件咁样去讨论嘅，因为咧，我哋当然要由77事变开始讲起啦，就系卢沟桥事变啦。咁跟住咧，其实对上咧就要讲到1937年8月嘅淞沪抗战。嗱，因为咧喺南京保卫战之前最大嘅战役咧，就喺上海爆发嘅3个月咧嘅淞沪抗战。其实个惨烈程度咧，比起南京大屠杀，我认为更加犀利。南京大屠殺因為牽涉到很多平民和軍隊遭受到處決或者集體的屠殺，但在淞沪抗戰裏面，是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軍隊動員甚至全軍投入去正面地和這個日軍的會戰，即所謂壓上了老本，以及抗戰的時間是足足3個月。咁所以咧，其實嗰部分咧係好多時候咧，我認為歷史咧俾呢個南京嘅保衛戰咧係冚咗佢。嗱，雖然好多人都會紀念咧呢個淞沪抗戰嘅慘烈，但係因為而家因為政治宣傳嘅原因啦，就會將南京保衛戰、南京大屠殺咧作為一個符號，甚至一個咧好重要嘅事件。咁但係如果我哋討論呢樣嘢之前，我哋要知道咧喺呢個八月開始嘅淞沪抗戰發生咗咩事？有一個角度，我不是認同啊，就是因為淞沪抗戰嗰個慘烈的程度咧，一方面就削弱了國民政府的軍隊的實力，因為咧退守去南京的很多是淞沪抗戰的殘部，咁呢部分咧嘅作戰能力同埋佢哋重裝備咧已經全部丟失曬，所以間接或者直接造成咧南京失守。另外一方面，呢個日本的角度啊，有些日本的歷史書咧，都有研究過南京點解會出現咗呢啲咁嘅集體屠殺啊，或者咁嘅現象咧，就係因為咧喺淞沪抗戰嘅時候咧，國民政府嘅軍隊咧抵抗得太慘烈啦，即係話咧令到其實日本嘅軍隊咧喺淞沪抗戰嘅時候咧，亦都損失慘重，好多嘅日本嘅部隊咧都遭受到喺即係抗戰初期從未有過嘅抵抗啊，所以咧。一方面令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军人就产生了一种仇恨，个人的仇恨，即是不是国仇家恨。另外一方面，原来有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研究过，由八月开始去到这个入秋的南京那部分的时间，这3个月，即使入去南京之前都是很炎热。由呢個上海你都知啦，如果你哋即係以往搭過火車或者要搭過嗰啲叫做的士咧，我就去由上海去過無錫嘅嗰時候， 咁啊個路途都好遠啊。但當時咧就呢個日軍咧係主要靠步行，嗰段路咧係一來就天氣好熱，二來咧就補給不足，所以佢哋入去南京之前咧係呢個處於一個咧佢哋自己軍隊裏邊咧好點樣講壓力好大，同埋咧嗰個補給不足嘅狀況。於是乎咧，佢哋嗰個情緒一方面喺淞滬抗戰嘅時候咧遭受到好大嘅損失啦，另外一方面入去南京作戰之前咧嗰段路咧又炎熱啦，又飢餓啦，補給不足啦，所以咧佢哋入城之前咧已經變成一隻咧好飢餓同埋憤怒嘅野獸啊！我唔係為佢哋開脫啦，我只係客觀地解釋。 唔係講個原因啊， 日本嘅角度啊，日本嘅角度啊。咁所以點解會發現咧？即係城破之後咧，出現咗一啲咁非理性嘅獸性嘅行為啊！咁呢個咧就係日本方面我睇過一啲歷史書咧作出嘅詮釋啦。 點解有個淞滬會戰咧？呢個由七七事變開始。好多人睇歷史書咧，就話七七事變，日本話唔見咗個兵喺宛平城咧，全面開戰。但跟住發生啲咩咧？啊，當然咧，我哋讀書咧係有一個這個數量嘅問題啊，係嘛？仲有其他科唔通啊，逐件逐件去睇咩？啊，跟住咧就係北平咧迅速陷落，跟住咧就日軍啊出動空軍走去轟炸天津，包括咧炸咧南開大學。嗱，呢啲咧係好罪惡嘅行為。咁咧平津咧陷落之後咧，跟住個蔣介石咧係有啲束手無策嘅。跟住點咧咁？咁嗰陣時啊，德國嘅顧問啊，同埋咧嗰陣時喺留學德國嘅軍事專家叫蔣伯利啊，就話：而家咧日軍咧係由呢個東北咧係大量集結華北嚇，你要咧係收復華北咧嚇，就你要睇啊。另外咧就有啲海軍就喺呢個長江中下游嗰度遊弋。咁咧你要啊。就要有用咩辦法去阻止呢個日軍南下咧？就不如啊，係嘛？你咧係製造啲事端，或者唔介意啊，係先啊引誘日軍咧，係喺上海啊周圍咧係開啟另一個戰場先。嗱，點解咧？因為上海咧係一個國際城市，嗰度好多外國僑民。當然咧，日本咧亦都喺啊上海嘅出邊咧係駐扎好多重兵，有海軍。嗰陣時咧就。日本嘅海軍嘅個勢力啊，係嘛？同埋呢個陸軍咧，就喺呢個日本本國咧開始有一個爭議嘅。啊，日本嘅海軍你都知啦，佢嗰個山本五十六咧，後來喺太平洋戰爭裏邊，同埋佢亦都係反對啊呢個軍閘珍珠港嘅。啊，點知咧就係嗰日8月13日嗰日咧，就呢個813咧個炮火一響啊，就係日本啊一啲嘅。軍車啊，就硬衝啊呢個紅橋啊嗰個機場，結果咧嗰陣時嘅守軍中國嘅守軍就開槍，就打死咗幾個人。於是咧就果然有一個借口咧，就日本咧就全力咧就去呢個咧攻打呢個上海，轟炸上海啊！咁咧轟炸上海嗰時咧，就入呢個正式咧就令到蔣介石咧有一個理由，就將主力嘅部隊咧全部集結喺咧呢個江南一帶，但係大禍啦！我哋睇地理书咧，就知道中国有三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一旦你有个平原嘅话咧，如果日军咧系侵略嘅话，你蒋介石国民政府嗰度，如果你嘅兵力唔够咧，系好不利于死守嘅。但你有平原咧，你中国啊嗰个领土面积好大啊，但系嗰啲城市咧，譬如上海啊、南京啊、北平啊、天津啊呢啲咧。当时蒋介石咧嗰个战略个认知就系我要死守住啲大城市，但系佢唔知道咧，你死守住大城市，你投入强好庞大嘅中国军队咧，你嗰啲装备啊，同埋嗰啲武器都不及啊呢个日本，尤其日本有非常之厉害嘅轰炸机，你中国嗰阵时咧只系得一个杭州剑桥啊，呢个叫高志航为首嘅一支咧啱啱组建冇几耐嘅空军。如果你话要固守一啲城市咧，你系唔着数嘅，吓，所以后来啊，蒋介石系放弃呢个南京，去到武汉同埋重庆之后，佢先悟出原来应该咧系利用空间咧系换取时间。你中国对日本个抗战咧，唯一嘅优势就系你国土辽阔，啊，但系你个劣势就系如果你净系个眼里边睇住城市嘅点咧，你如果你唔考虑线同埋面咧，你一定唔够日本仔打。结果咧，呢个淞沪开战，八一三炮火一响，啊，呢个蒋介石投入巨大嘅兵力，加埋啊军事情报啊，系被日本知道，啊，因为当时咧汤恩伯等人，啊，仲有咧一啲咧主管海军嘅咧， 就係咧開一個行政會議，就係諗出一條橋，就係咧封鎖啊呢個咧長江江陰嘅嗰一段，就唔俾日本咧喺長江中游漢口嘅戰艦咧係上嚟，然後咧就聚義啊，將日軍咧係全遷。但結果咧，呢個情報咧係俾日本知道咗。點解知道咧？呢個又係另一個故仔啊！咁所以咧，就成個淞滬會戰咧，三個月苦戰，呢個裏邊發生四行倉庫啦。啊，呢個咧愛國嘅女學生楊慧敏啊，青天白日旗係游過呢個河啊，游過江啊，係俾呢個四行倉庫啊，謝晉元嘅團長嘅獻國旗啊。嗰時成個上海啊，同埋中國嘅城市啊，都熱血沸騰。之但係苦戰咧。日本久攻不下，同时咧，蒋介石嘅主力部队喺嗰度咧系有重大嘅损失。嗱，呢个咧系蚀咗好大底嘅，咁令到蒋介石咧嗰阵时其实个士气，佢个人嘅士气咧系受到打击。 系， 因为佢觉得咧大镬啦。喂，原来咧嗰个长江中下游平原虽然好多河道，但系不利死守。跟住咧，日军咧就直扑南京，咁点算咧？ 嗯， 咁嗰阵时蒋介石咧就愁词未决，佢想弃守。既然系咁咧，唔好同佢硬拼啦，因为咧就学你话斋，系淞沪之战后面嘅国军咧有好多咧已经咧系打到咧系好攰，同埋咧嗰啲咧系一啲残余嚟嘅。咁然后咧你要守住南京，你要喺南京出边嘅乡下咧要捉壮丁，嗰啲壮丁咧捉翻嚟咧又冇足够嘅军事训练，咁但系勉强咧凑成一支150,000人嘅守军。到11月中嘅时候咧，蒋介石已经系宣布系播迁，系由南京咧将个国府嘅首都咧系迁往重庆。由嗰日开始咧，南京嘅市民已经开始陆续咧系走人。吓，呢个咧类似系嗰啲 BNO 啊，咁咧系走咗几多咧？100,000人。所以咧，本来嘅南京城咧系有150,000嘅人口，到咗日军喺12月初会战嘅时候咧，就剩翻50,000人到，50,000就加150,000嘅守军，150,000嘅守军咧比例上边咧系好高嘅，即系5个平民里边有1个咧系国军。咁嗰阵时咧最弊就系蒋介石用人不当，委任咗一个叫唐生智嘅湖南人做南京卫戍司令。呢、這个唐生智系唔识带兵嘅，佢冇前线作战嘅指挥经验，系尤其佢身体非常之孱弱，亦唔系啊蒋介石嘅嫡系。佢早年咧系参加呢个孙中山啲国民革命，曾经咧反过蒋，系亦都后来咧诶转态咧系支持过老蒋。咁咧嗰阵时咧开场咧呢个军事会议，嗰阵时咧有白崇禧，有李宗仁，呢个咧系广西嘅桂系，亦都有唐生智。呢、这个蒋介石咧就踌躇再三，喂，而家上海咧已经陷落啦，啊，咁南京我哋点咧？系嘛？嗰阵时咧就有一种说法，系咪应该咧系放弃南京咧？嗰阵时嘅李宗仁啊就认为南京同埋上海都喺长江中下游平原，系守唔到嘅，唔好同佢硬拼，不如技术性咧系撤退，系嘛？走，唔好抵抗。之但系嗰阵时唐生智就话唔得，南京咧系孙中山啊。是那个中山陵所在，而且是一国的首都。如果你又不抵抗地走人，放弃南京，是国家的颜面何存？那时候蒋介石呢就左望右望，两派主退和主抗战的意见。老蒋说如果要守，哪个守啊？唐生智说我守。不知道为什么他出于擦鞋定是一时是那个爱国情绪。那时候李宗仁在旁边听到就冷笑一声。哈哈哈哈，佢话吓，唐将军系你真系好嘢，系嘛？我服咗你啊，我服得你好紧要啊！呢个系李宗仁讲，系嘛？即系话咧，佢唔信佢有咁嘅能力。结果咧，唐生智咧就一口应承。蒋介石话：既然系咁，嗱，咁我拜托你啦。咁样于是咧，国民政府部署走啦。喺走之前咧，白崇禧即系呢个白先勇呢位小说家嘅爸爸。揸住个军车同阿唐生智一齐去巡视南京嘅地形。白崇禧话：你守南京你得唔得啊？南京咧个地形系好险要啊，虽然佢嗰个地首都喺平原，但系周围有中山咧，有雨花台啊，有啲地势高嘅地方，系咪？带佢巡一圈就见到唐生智好似病军咁样样咧，就咧身体孱弱，而且咧就乌眉瞌睡。呢个白崇禧啊觉得大镬啦。咁结果冇办法啦，因为你自己夸下海口，一走咗之后咧， 唐生智果然系唔识指挥，吓佢咧笨到点咧？佢话要破釜沉舟，要咧系尽情啊！呢个咧显示个爱国热情，好似乌克兰咁样而家焦土抗战，就封咗去下关嘅城门，同埋将所有嗰啲船咧就全部咧系将佢封锁晒。但系咧就同自己留咗一世啊，一只咧好细嘅火船仔，就话咧150,000大军咧嗱，今次死守。破釜沉舟，大家咧喺度尽地一煲，但系留翻自己条船咧，就俾自己走啊，系嘛？好啦，果然日军咧12月初嗰阵时咧系攻入嚟啦，兵拎棒拿又咧飞机轰炸，唐生智咧就叫其他嗰啲团长、师长、旅长喺前面打，自己一个人咧就沏壶茶同埋食口烟，系嘛？喺佢自己嘅官邸嗰度咧，系日日咧系行嚟行去，哇！嗰阵时已经觉得咧系唔妥啦。之但下边嘅师长同埋旅长咧，系苦战咧，系非常之奋勇。咁结果当然最尾系嘛，日军咧系杀到入嚟。咁唐生智自己就坐火船仔走咗，而系令到嗰150,000大军咧系困在南京城内，系连船都冇啊！嗰时本来有两只大火船，呢两只大火船咧。如果你1晚之间由9点至到第二日清晨啊，系运载平民走嘅话咧，至少可以撤退到咧系30,000人，系嘛？来回几转，下关嗰度一路咧就向武汉嗰度驶嚟啊！但系唐生智为咗请英雄，将呢两艘船一早就调咗去汉口，连平民都冇路走，咁即系点啊？因为你唔好走啊，系嘛？你死守啊，佢又唔系，佢自己就走咗去。所以日军一入到嚟咧。嗰阵时啊，得60几万人，系嘛？就战死嘅咧，就大约系20,000几个国军，有30,000几咧就自己咧四散溃逃走咗，剩翻100,000咧就喺度自动器械投降。咁啊，日本仔一睇到淞沪大战3个月咧，已经打到咧佢自己得翻半条命，再入到城见到咧，你咪好叻嘅，做咩你而家全部器械投降啊？加埋日本嘅文化咧，系睇唔起战败嘅人。所以咧，將呢100,000人咧，佢哋好多咧，又換咗平民嘅服裝，撈咗入去嗰啲平民嗰處，就唔知道你有冇槍。於是咧，日本人呢個大屠殺咧，就優先就要揾翻嗰啲留低喺城內嘅唐生智嘅殘部，將佢哋咧押解去咧個長江邊啊，出中華門出邊，全部殺曬。嗰陣時咧，幾日之間咧。就用機關槍咧，係隔閉咗成20,000几，本來係國軍嘅戰俘，但係其中一支嘅叫第七旅啊嘅呢個叫谷秀夫嚇，佢嘅軍隊咧帶頭入到去，就咧係亂咁殺平民嚇，咁跟住咧就係平民同埋咧戰俘同埋咧留守嘅呢個啲士兵咧一律不分啊嚇，呢個無差別咁去屠殺。殺足咧係3个礼拜，喺1946年收斂屍首嘅時候咧，計計埋埋咧，保守估計就有10几万。但你計埋日本由上海一路殺去南京，中間嗰啲毛石啊、毛湖啊呢啲咧，已經咧係殺咗30,000几。所以後來計計埋埋咧，就將南京大屠殺呢條數就總共係差唔多30万人啦。 嗱，冇錯啦，咁啊，哇，你好詳細啦，咁啊，介紹呢、這個。即係南京保衛戰同埋南京大屠殺嘅呢個咁嘅細節。嗱，頭先我所講咧，淞滬抗戰點解咁慘烈咧？因為個前邊咧，因為國民黨嘅軍隊咧投入咗成差唔多70万嘅部隊，裏邊咧有成40几个师、15个獨立旅，咁裏邊咧犧牲咧大約都有成20几万人。咁嗰個損失嘅係一個好大嘅比例。咁而部分嘅退守咧，就係去咗南京。所以你頭先講咧，喺南京保衛戰裏面點解守唔住呢？除咗重裝備嘅丟失之外，其實剩低喺南京嘅10几万嘅軍隊咧，除咗部分係一啲地方嘅軍隊嘅戰鬥力唔係好強之外咧，其實退守嘅淞滬抗戰軍隊其實已經係殘暴嚟嘅。而且呢啲殘暴咧係經過咧多次嘅增兵啊，因為譬如話喺36师宋希濂嘅部隊裏邊咧，喺佢嘅日記記述裏邊咧。就話每次增兵咧2-3千人，但係佢增兵咗4次，即係話12,000人。但係一個師咧，36师咧都只不過8,000人嘅啫。即係話你諗下，其實原先個部隊差唔多係全部死曬，跟住咧仲要補多一次都唔止。咁呢個例子你就知道嗰個慘烈。咁另外一方面咧，日軍咧增嘅部隊大約十 5-20万左右啦，因为佢增援嘅时间唔同啦，而佢损失咧大约咧系2-3万人。咁啊，呢个损失嘅比例喺中日嘅战场上面咧都算系高噶啦，以日军。咁而日军因为咧有呢个空军同埋海军嘅支援之下，虽然人数系比国军少咧，所以但系咧依然咧佢能够咧喺战场上面咧得到优势。咁啊，呢个一路咧势如破竹咧就攻去南京。咁南京其实本身嘅城墙咧系厚嘅，但喺现代战争嚟讲咧系冇用嘅。啊，喺轰炸之下咧，城墙咧都唔能够作为固守。咁啊，南京因为佢背后就系长江啦。咁啊，前边咧东面咧就系紫金山，下边有个雨花台。其实呢两个高地嚟嘅，如果呢两个高地咧能够固守咧，对成 K 国之势咧都能够咧啊保卫得耐啲。但系好可惜。呢、這個紫金山咧就國民政府嘅軍隊咧係奮勇地抵抗，用手榴彈咧同日軍咧近距離搏擊嘅。喺嗰度咧，日軍都死傷慘重啊！因為咧紫金山大家都知道咧係必守之地，因為佢嘅位置好高啊，佢可以俯瞰南京城。咁如果佔領咗紫金山咧，你可以將呢啲炮架上去嘅時候咧，南京城咧城內就全部都係咧可以俾佢轟擊噶啦。咁另外雨花台亦都好慘烈。在南面那个雨花台，在这两个地点一丢失之后，其实南京等于没得守的了，所以就出现了刚才你所讲及即是四日里面南京就已经城破，跟着呢就日军的部队就杀入去城里面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屠杀狩掠强奸，这个是客观是历史的事实，也都是即很多的中外的当时在個南京城裏邊嘅神父啊，或者傳教士咧，都記述咗呢啲咁慘烈嘅事件，係 啊。嗱，當時咧就蔣介石咧係踌躇不決， 嗯 啊，第一佢唔知守好定係唔守，第二佢就中間落墨，就話叫有限度咧係防守，有限度防守咧又俾咗45日啊嗰個限期俾唐生智。嗱，呢啲唔三唔四啊嚇嘅戰術咧，就令到日本咧更加有恃無恐。其实南京是不是应该弃守呢？根据李宗仁的一个意见就说是。因为打不过。打不过你就要保存实力。保存实力你就真的实现这个以时间换空间。至少是可以希望是日本入城之后是不会杀南京的平民。日本在攻占北平和天津之后没有大屠杀。为什么三个月之后攻入南京是大屠杀？佢系殺得盛起啊，系嘛？嗱，呢個咧就係一時嘅退卻，唔等於係投降。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首相丘吉爾咧係最先睇穿希特拉嘅野心嘅。佢對希特拉嘅侵略咧，抵抗嘅意志從來冇屈服過。之但係喺1940年嘅5月，鄧寇克嘅大撤退，就係咧當時係冇美國啊做後台。嘅孤軍作戰之下，呢個咧德軍啊，嗰個坦克同埋嗰個轟炸機都好犀利。嗰陣時咧有30多万英軍同埋法軍，為咗保存實力，而法國嘅馬其諾防線咧已經被攻陷，而家德國又由咧呢個比利時嗰度咧係大軍殺落嚟。嗰陣時咧，丘吉爾咧就決定鄧寇克大撤退，不如走。就係咧將35万嘅英法嘅軍隊咧係盡量啊。是经过英吉利海峡用渔船运过去英国保存实力以图再举叫留待有用之身而不是争一时之气是名坎。这个如果那时未曾发生邓寇克大撤退如果那时是1937年守这个南京和上海我觉得这个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如果你用邓寇克那个后例是去引证再加上看那个地理形势是之劣势呢是不应该硬撼的。是吧尤其是你北平和天津相继陷落日本的关东军禁恶。如果你要撤退重庆呢你就早撤退时间换取空间就将你的军队呢是部署在乡间即是毛泽东后来亦都是一样。他在井冈山呢就叫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那个农民革命呢都曾经试过在上海广州的地方发动大罢工。结果呢是寡不敌众发现呢在城市那里呢对点攻击呢是你一定输。所以他先至发明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相信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亦都是吸收了813淞沪会战和南京陷落叫国军失败的经验。 啊，因为中国嗰个土地面积969万平方公里，呢、这个咧日本咧系咁细，同埋个人口冇办法一口吞得落。你咧唯有拖住佢喺嗰个战场，但系拖嚟做乜嘢咧？嗰阵时系叫有水之冇乞衣，中国系好孤立，系咪？美国咧系唔会参战，啊，英国咧亦都咧系翘埋手咧系唔理，所以咧。蒋介石在个日记里面是对英国是充满愤恨，因为当时英国呢你在远东有殖民地，而且呢你是大英帝国的头，你应该是守护你的殖民地和东亚的利益，但是英国呢就是非常之锡身的，亦都是很蛊惑的，是吧？咁亦都是没有对这个中华民国提供太大的支援，所以当时呢他在不知道后来日本会颠倒轰炸珍珠港的情之下，在1937年至1940年四一年之间呢，这个是中国抗战是一年比一年的艰苦，所以亦都导致在重庆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呢出走，配合那个和平呢那种气氛呢就会向这个日军呢是求和。那这个呢就是后话啦。咁所以南京大屠杀呢就是如果你当初放弃，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呢，我就令我想起是这个淞沪会战就有如乌东，而几乎有一天就有如这个南京。这个日军是攻入南京，中间是纠缠了是三个几四个月。如果普京有能力去铲平这个乌东，没理由拖到三年几。如果他将整个乌克兰是要收聘俄罗斯的话，他一早应该可以攻入基辅。事不为也非不能也，定是事不能也非不为也呢？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内情，当然加上北约在第一天就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不要忘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中华民国第一天是孤立无援的，一路到1940-1941年都是非常惨烈，直到开了田面公路，这个英国方面呢决定援助啦，再加上陈立德的飞虎队，到了后来才稍有好转。但是1937年的时候真是没得打的。再用你正面部队呢在这个上海长江中下游平原那里呢是损折惨重，跟着你剩下几多本钱呢，是吧？四艘的海军军舰唯一的呢就在这个长江口又被日军的轰炸机全部炸晒。所以整个抗日战争你听不到中国海军有任何角色的，是不 是？是那因为呢在淞沪抗战之初呢，可能大家都没什么留意到，其实国民政府的军队呢是进攻的，因为当时呢在平津一带七七事变之后呢节节败退啦，虽然中间有和谈的曙光，但最后呢都知道这场战争避免不到。咁加上頭先你講啦，上海有好多外國使節所在。咁加上當時咧，蔣介石嘅訓練嘅德械師，即係德國裝備嘅部隊咧，其實個配備幾精良，所以佢當時諗住咧喺虹口咧就食咗呢個日軍嘅3000个海軍陸戰隊，希望咧將呢個日軍嘅海軍咧趕埋出長江。咁係一個咧當時咧係覺得咧係以國民黨嘅軍隊咧係能夠食得落嘅。但是呢开头是的而且确日军是不敌，要节节败退。但是在日军增援之后呢，局势就开始转变。其实呢我觉得在淞沪抗战里面，包括南京保卫战，就是国民党的军队终于是要认识到知道呢他不能够跟这个日军正面会战。因为呢日军在空军和海军的舰炮的支援下呢，其实呢他的军队虽然少过国民党的军队，但是呢他的战斗力呢是他的几倍。所以为什么呢，其实我说这么惨烈呢，就是因为上海一带都是平原，国民党的军队呢其实骨毫固守都没有用，日日都是被炮击啊、轰炸和蓝炮轰击呢，全部都是血肉磨方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真的不应该守的。但是没办法了，因为呢即所谓洗湿了个头，而且呢 面子啊， 在现代战争之下呢，你在没有这个制空权的保护之下呢，你部队的调动呢是很难的，因为你一喐呢就可能已经被蓝炮或者飞机去轰炸。咁再加上呢，既然已经开了个头呢，他就想做一台好戏给全世界的列强看，特别是英美。 以展示咧中國抗戰嘅決心，同埋希望得到佢哋嘅支持，介入去同日本和談，或者令到日本咧知難而退。但可惜呢個如意算盤打唔響，打唔響，所以咧淞滬抗戰咧，其實當然而家事有孔明啦。諗翻轉頭咧，如果能夠保存嗰幾十萬軍隊同埋得械嘅裝備，作為咧防守南京之用咧，嗱我就唔係話唔守南京，就係調轉用一個重心嘅方法。由上海去到毛石，再去到南京，能够将呢啲军队咧忠心咁样防御咧，可能咧日军就唔可以好似如取如葵咁样四日就攻陷南京啦。但当然呢个就系即系事后嘅睇法啦。喺当时嘅历史嘅环境之下咧，蒋介石的而且确觉得咧喺上海咧系有赢嘅机会啊，但系可惜咧就真系赔上咗老本啦。 啊，咁当然咧，你就算嗰阵时死守南京，俾日本攻入咧，一定会大屠杀噶，系嘛？呢个大屠杀咧就系日本嘅文化，亦都可以讲系100年前啊呢个东方人嗰种野蛮。由呢个清兵咧系大破扬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经系杀开啦。到咗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喺武昌城里边啊，历史咧唔会话俾你听嘅。嗰啲咧国民军咧系亦都系大杀满人啊，满族嘅居民啊，同埋嗰阵时喺汉口。同埋喺西安有大量嘅旗人，旗咧即系白旗子弟嘅旗，系满洲嘅兵咧喺嗰度驻扎嘅。所以成个大清帝国点会净系喺北京咧？吓，佢统治成个中国，喺好多城镇咧都有防守噶嘛，杭州啊、武汉啊。咁嗰阵时咧，好多嗰啲旗兵啊就已经投降噶啦，系嘛？因为咧已经军心散乱。但系咧呢个武昌革命之后。嗰啲革命军咧，一占领嗰座城咧，将嗰啲满人全部杀晒，加埋咧嗰度嗰啲散居嘅嗰啲妇女啊、儿童啊咁样，去到西安咧，系亦都系呢个咧，呢啲屠杀嘅事件咧，喺嗰阵时一种常态。香港有一间李提摩太小学，系一位咧英国嘅中国通嘅牧师，佢写过一本回忆录，就叫《亲历晚清》咧，系45年，里边记述1911年10月22号。陕西首府的西安爆发屠杀事件，有15000名满族的男女老幼呢是尽遭屠杀。陕西革命党人事后承认攻破西安城之后呢是他们的所为。连那时的比较文明和有君子之称的宋教仁呢，在那时的一份报纸那里发表文章，他说这个叫做若同族不得不杀异族以为同胞，有仇必报，天演之论如是。嗱，嗰阵时无论系日本定系中国咧，喺呢个源远流长咧，杀战俘啊，城破杀平民啊，好似张献忠呢啲咧，成吉思汗啊，系一种常态嚟嘅。嗰阵时冇咩日内瓦嘅公约嚟嘅，所以日军咧系觉得咧佢咁样做系理所当然嘅。所以南京大屠杀唔系一个孤立嘅事件，正如呢个贩卖黑奴咧。在200年前咧，唔净止系英国人做嘅，阿拉伯人又做速奴奴隶制咧，喺中国亦都有养妹仔啊、童养媳啊呢啲咧，系嗰咗一种全球性嘅现象。呢种咧野蛮嘅行为系啊，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呢个英美建立新秩序之后，有各种嘅国际条约同埋教育嘅约章，先至咧系逐渐咧系冇咗，直到恐怖主义嘅兴起。系嘛？你睇加沙哈马斯就去咧发动恐怖袭击，然后掳走几百个人质，而家啲人质都死得七七八八。你话残唔残忍啊？系咪平民啊？系受苦最大啊？系嘛？呢啲啊精英嘅管治啊，到底可唔可靠啊？佢哋平时好似唐生智咁满口理论啊，系嘛？呢个咧三精九裂啊，真系要佢执行去做嘢嗰阵时啊，得唔得啊？冇一个得啊！当然任何一个冇一个得。嗰阵时啊，白崇禧就得啦，孙立人就得啦，但系咧呢啲就不获啊蒋介石重用，所以八年抗战啊，系蒋委员长领导啊，呢个里边都有好多细节噶，系嘛？当然系非常之壮烈，但系蒋先生都系一个凡人啊，佢都咧系犯过啲错误，虽然佢系一位咧系爱国者，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